德国反帝论坛和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分别在6月5号和6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敌对势力被我国自卫国防工业接连打响的胜利炮声惊恐万状，就疯狂进行卑鄙的对朝制裁施压活动。